之前。 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夏季呢，有很多的寄生虫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不小心呢就容易吃到一些寄生虫，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寄生虫病的研究室的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邹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夏季寄生虫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8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您好。 您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一些安排。 好，首先是北京朝阳医院周六下午9点在朝阳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妇产科组织的孕妇学校的讲座。然后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周六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有主治医师杨少杰为大家带来精神康复中的社交技能训练的课堂。接下来是北京积水潭医院下周二下午1点半在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门诊4层报告厅有营养科周鑫营养师为大家进行肾功能不全患者的饮食指导。下周二下午2点半在回龙观院区门诊4层报告厅有血液科石磊主治医师为大家讲解老年人腰腿疼应警惕多发性骨髓瘤。下周二下午3点半还在回龙观院区门诊4层报告厅有内分泌陈海玲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题目为低血糖的讲座。最后是北京友谊医院人人健康学校举办的健康知识讲座，是在下周三下午2点在友谊医院文急诊楼7层阳光大厅有肝病中心王晓明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关于脂肪肝防治的讲座。欢迎大家届时前往。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计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 这个大家听说起来比较快哈，大家如果没听清楚的话也可以去北京卫计委的官方网站去看通知公告栏去看具体的内容，是吧？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室的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邹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寄生虫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邹大夫，您好。 谢谢大家好。 夏季来临哈，气温升高，一些喜温的这个寄生虫或者是细菌也开始慢慢的大量繁殖，那么成为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啊。所以我们今天先想请您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我们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有哪些寄生虫在夏季是最常见的，它们有哪些危害，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寄生虫呢，它主要是如果寄生在人体，我们才叫人体寄生虫。实际上大家关注的也是这一点。那么呢，现在呢，就是由于夏季我们饮食吃进去的，首先是最主要的。那么从吃的这方面讲，我们叫做食源性寄生虫。食源性寄生虫呢，如果分种类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吃进去的。 对对对。 哎，那么就有肉源性的 就吃肉的时候进去的。 对，然后吃鱼的时候叫鱼源性。吃虾。虾呢，这些叫淡水甲壳类吃蟹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植物源性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呢，寄生虫一说吃进去，老说是觉得是肠道感染，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肠道，比如说我们吃肉。吃猪肉可能会得猪肉绦虫，吃牛肉因为烧烤烤不熟可能会得牛带绦虫，这是在肠道，但是其实对人体危害更重的是进脏器的， 就是我们的内脏的是吗？ 对，进肝啊肺啊甚至进脑子然后这些呢是比较重的一些寄生虫病那么这里边就包括我们吃小螃蟹然后呢就是可以得到肺系虫病，就有脑型，那就可能危及生命。还有呢，就是有些地方，北京可能还少，像有些地方他吃蝌蚪、青蛙，对，蝌蚪、青蛙，然后还有一些蛇，他就可能得慢氏裂头幼病，这个是主要侵犯脑子的。北京呢，总的来说，由于这个检疫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北京本土爆发的这个食源性寄生虫病比较少。但是因为呢，就是这个南方的饮食也往向北方这个发展。 对对对， 南病北移， 南病北移。 对，然后呢，我们在北京现在也爱吃鱼生，那么也爱吃一些烤肉、烤虾，然后呢，就是等于是实际上烤都是半生的，这类的。那么吃鱼生呢，现在就是在 日料。对吧 千万你还不能完全这么说鱼生里面呢日料实际上如果标准日料它的生鱼片是海鱼相对安全 海鱼相对好一些 关键是河鱼会有很多的问题河鱼呢有时候咱们把那个河鲈鱼当成海鲈鱼然后切片当鱼生然后或者说呢就是广东那边不是爱吃鱼生嘛把那个就是草鱼呀鲢鱼呀切成这个片在那个热水中一烫它就吃这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寄生虫 那您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北京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吃那种红鳟鱼我不知道您知道倒不知道那看来是河鱼，那是养殖的。 对，但是现在虽然没有红鳟鱼这方面的报道，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些，因为在广东那边，以至于全国，由于吃这个鱼，然后尤其是河鱼造成的肝吸虫病的感染还是比较重的，感染率也比较高。我们曾经就遇到一个从山东。病了一年半然后他那个肝脏都到肝硬化的程度找不着原因分析各种原因找不着实际上最后是肝吸虫造成的 就不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乙肝 对不是 不是有这 药物性的免疫性的甚至认为他可能是肿瘤性的等等等等都不是花了好多好多钱最后发现是肝吸虫我们花了两个疗程给他治疗人家再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全好了 就是一点毛病没有了 对对对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的诊断和辨别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 对容易因为它还算是相对少见病经常是好多病人辗转多家医院才想到有没有可能是寄生虫然后才来就诊 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哟这个身边如果要是不控制住嘴这个什么都吃那寄生虫跟我们的人体这个就太密切了是吧 对对 所以夏季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人也是愿意吃烧烤鱼生所以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些方面的一些风险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夏季吃坏肚子了闹肚子了那寄生虫如果真的有反应的话他们这个表现形式真的是只有腹泻吗有哪些内容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是肠道的一般都是消化道的症状然后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腹 泻 呀恶心呀不舒服啊腹疼啊等等这些那么如果是进入人体我们刚才说进入脏器的那么它可能在吃进去的15到20天甚至更长一段的时间之后才会出现症状比如发烧先是全身乏力然后就是它那个寄生虫寄生的部位比如寄生在肺它可能出现肺炎一照片 子，然后但是你按肺炎，按咱们的普通的细菌啊病毒肺炎治疗效果不好。最重要的一点，它可能就是在我们做血常规的时候，有一项叫嗜酸性粒细胞，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高。 哦 啊，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 点 对、 啊，那照您这么说，第一个就是说它可能有一定的潜伏期哈、啊， 对， 就是它在人体当中寄生嘛， 对， 它可能先找个地儿， 对， 先舒服舒服的待着是吧？然后它的一个潜伏期很长，而且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不断的走各种医院去查的时候，大家肯定第一个反应不会是说可能是寄生虫， 对， 基本上都是先看有没有炎症，有没有肿瘤，先往这方面去考虑的， 对对对， 是吧？ 嗯，常规思路、 这个、对，常规思路就容易会漏、或者耽误一些，是吧？啊，然后呢，嗜酸这个我们在血常规的这个血检查当中有这项哈、啊， 有一项、就大家关注我们血常规一般叫三分类法和五分类法，那么大家关注五分类，就凡是大医院做血常规，自动它都是 五分 类，就里面有明确的嗜酸细胞的绝对值、嗜酸细胞的比例，如果有一个明显增高，然后呢，就是病人自己要想到这一点，你在就诊的时候，一般大家都会问问这个数值为什么有一个上升的箭头，那个尾气什么下降的箭头、我们的大夫的意识相对也会慢慢更强一 些，对，因为我们门诊现在经常有这样的病人会来就诊。 那这个嗜酸的这个细胞它特异性明显吗？就是一定是寄生虫吗？会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升高吗？ 啊，会有 啊， 因为像嗜酸增高，我们常规来说先要筛过敏，然后就是考虑有没有就是像寄生虫，第三个血液病，但一般来说病人首先想到，哎呦，我这血象有问题，我首先是不是血液病？那血液科的大夫现在比较有经验了，知道如果你在其他的血小板啊、白细胞啊、红细胞这些指标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让你先去看就是寄生虫的问题，要筛一下。 哦，筛一下。 对，然后我们会问你有没有过敏，没有过敏要查寄生虫，或者是要询问流行病学史相关的一些问诊，然后呢让他回到风湿或者免疫科。如果没有那两个病，基本上就是血液或者是自身免疫出现的一些问题会出现嗜酸细胞增高。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说一些题外话啊，就是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这个寄生虫，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来北京看病，因为病人特别多，门诊量也特别大，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医患矛盾。今天上节目之前还跟邹大夫说这个医患矛盾，就是凭什么大夫一会儿让我上这儿这个科不挂号去，一会儿让我上那个科挂号去，一会儿验个血，然后不行还要再验个血，就烦了。因为他有病心理压力肯定是特别大，然后也比较痛苦。但是咱们一定要明白，大夫有的时候是经验医学哈、有的时候就是不断的要先筛查出一些问题， 对对对， 对吧？所以您可能他是从血液科推到您那儿的、然后您又让他去风湿免疫科， 对， 然后转了一圈之后才有可能再回到您内科， 对，或者说可能还找不着原因， 找不着原因， 对。所以一般像我要接诊这样病人，我就会把整个思路告诉他，这样让他心里有数，就是不是我这就是他的终点，这样他心里有一个预期值，然后我能帮他解决呢，当然是在我的领域能帮他，如果在这方面我们筛查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他就得到别的科室继续去做，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说个题外话，就是大家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心态得好，另外得像邹大夫这样的哈，就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我这个病到底有可能是走哪条路哈，这个前边这个路的步骤是怎么着的，要不然来回来去推来推去就有点啊，他到底是不是不想给我看呢？就是等等种种的一些怀疑，或者是种种的一些不好的这种心态会出现啊，大家还是能够理解。这当然是题外话了。那刚才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寄生虫来说，那您刚才说了寄生虫它有潜伏期哈，而且呢它不容易首先被想到。那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刚才您提到了那么多吃的哈，也算是美味了哈。吃的过程当中怎么有这么多的风险？那寄生虫，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对一些熟的啊，刚才您提到了猪肉绦虫也好，那我们做熟了它是不是就应该没虫子了？怎么还会有人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对，一定是要做熟。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什么叫生，什么叫半生，什么叫熟。真正的熟实际上是要100摄氏度30分钟以上，你要从内到外全部都在100摄氏度以上15分钟以上才可以保证熟。 哦， 所以就是说只有中国传统的煮和清蒸才能达到这个。 那就比如说炒拿油过一下炸也不见得能 达到。这叫半生。 这叫半生。 对，涮，然后爆炒、然后烧烤，然后什么溜，这种咱们所说的概念，这都叫半生的。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你外面看着我熟了、但里面真正的如果含有寄生虫的那部分 就是鱼肉也好啊、 嗯、 猪肉也好、牛肉也好、你没有把它杀死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哎呦，那照您这说、这个煎炒烹炸咕嘟炖这些手段，那看来真没几个是安全的。 嗯，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啊、 还有就是像我们北京人其实吃烟吃的还算少、 嗯、 南方人基本上带过来的饮食文化里面，酒烟、醋烟、那个盐烟， 嗯，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生的， 嗯， 它根本杀不死里面的寄生虫， 嗯， 然后尤其是就是南方有时候带过来一些就是水生植物， 嗯， 新鲜的菱角啊，这些也会由于吃叫植物源性寄生虫，嗯，所以我们要知道生、半生和这个熟的这个概念。 那要照着您这么说，这个还挺麻烦的，就是因为我们饮食习惯决定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吃那煮的，也不愿意吃蒸的，基本上都是炒的。那天这昨天还跟朋友一块来聊天，他们说，哎呀，牛排一定要吃五分的，就是一定要带着血汤的，这才嫩，七分的就老了。你看世界这么多美食，我们是不是有风险？ 我只能说我从来不吃那个，我从来只吃全熟的， 只吃全熟的， 只吃全熟的、 嗯。 然后呢，可能会影响一些味感，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安全第一位。 对，而且家里面生熟菜板要分开。 嗯， 我们上次就是也是做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美食专家说了两个字。 嗯， 什么叫干净？ 嗯， 就是干了才能净。 嗯， 那一定不能让你的所有的这个跟厨房相关的、烹调相关的东西在潮烘烘的环境中、 嗯、 你说这个东西湿乎乎的，我都往那一放，那个毛巾永远是潮烘烘的。 嗯， 这个永远，这不仅是寄生虫的问题，还有细菌啊、 哎、 病毒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嗯， 然后还有呢，有一次讲到就是大家做饺子馅儿， 嗯，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感染了，这个叫是不是猪肉绦虫啊？它是它的幼虫感染，那个侵犯的会更厉害。它就是什么呀？就是吃饺子馅儿，就是永远是生肠馅儿。咱们一般有时候闻味儿 啊， 哎，这 是 比较科学的，闻闻，哎，闻闻就行了、 啊。 然后千万不要去拿那个馅儿去生肠去啊。 他是尝了一下馅儿。 它永远是 口感怎么样、 哎、对对，它要 咸了还是淡了， 对对对对，所以它那个就是感染的是那个猪肉绦虫。 哎呦、 啊、 那还真是，他肯定没想到这样一个习惯会带来这么大的问题。 对 对， 对 吧， 是这样 啊。所以您看这样的一个不良习惯，那以后咱们记住了，这馅儿这些生的东西千万别尝。 对 对吧， 对 啊，一定等它熟了之后再去尝。 对，包括现在就是大家都愿意吃这个有机，就虽然不叫有机、 嗯、 叫原生态的水果蔬菜， 嗯， 就其实就是回归到粪胶嘛，嗯，那这个还是也要注意，要一定要洗干净， 嗯， 不是说拿了这个粪胶的东西就是干净，它上面也有动物的这个寄生虫卵呐、啊 嗯， 或者是由于人排便的一些寄生虫卵、 嗯、 寄生在上面，吃进去还会有很多问题， 嗯 啊、 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这个记住邹大夫的这个话啊，反正邹大夫以身作则，绝对是吃这些煮熟蒸熟的一些东西是吧？有的时候，但是我们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夏天，还是愿意吃点凉菜， 嗯， 这个凉菜其实不光是寄生虫了，细菌也存在风险哈。 嗯、对， 那目前来看，从您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分析哈， 嗯、 有哪些比如说生活当中这种常见的凉菜可能会有一定风险呢？ 嗯，是这样，就是一个是我们就是凉拌菜这些， 嗯、 然后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嗯，它可能夏季还是一个细菌性痢疾、 嗯、 包括病毒性肠炎等等这些问题的一个高发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吃凉拌菜的时候呢，表皮还是要去干净，因为它还是回、 嗯、 就肠道蛔虫啊这些寄生的一个就病从口入的一个原因。 蛔、嗯、虫现在多吗？这个临外 嗯 还会有。 还会有、 啊、 还是会有啊，而且现在吧，就是我们在门诊现在大家意识强了、 嗯、 来考虑诊断的人很多。 嗯， 但实际上确诊的还是不是很多。 嗯， 但是我要说的是儿童这个环境， 嗯， 因为有一些儿童他经常在外面爬呀跑啊。我们上次遇到一个广东的小男孩，然后他是奶奶带，就中间这一带就等于是因为车祸的人就没有了、 嗯、 哎对对，然后奶奶是卖香蕉的，他就天天在外面爬、 嗯、 你都想不到他的肠道里一次能排出20多条、 哎、 最多的一次60多条蛔虫，对对对、 哎、 大团大团的就可以就基本上要达到肠梗阻的那种程度，非常的重、 嗯、 后来他就被志愿者就是等于收养这种状态了、 嗯、 啊，但是我们是完全给他治好了的情况下、 嗯、 那个孩子当时肝脏都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嗯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手干净啊， 对 对，手要勤洗手，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卫生习惯， 对对对， 包括凉菜，当然了北京市是有严格的规定，就是餐饮企业能不能够做凉菜 凉菜是不像咱们想象说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那不是哈，但是必须要严格报备的，卫生许可的， 对，它有单间儿， 单间儿，对，它有严格的要求，相对来说好一些。那今天我们跟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室的主任副准医师邹阳大夫一块来聊聊生活当中的寄生虫病啊，您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那这个寄生虫哈，如果它感染了一个哈，或者侵犯了，受到侵犯了，它是活的吧？它会在我们的脏器当中来回来去走，它会串吗？ 有两个会串，一个是肺吸虫，一个是曼氏裂头蚴。它真的是从我们，比如如果它是皮下结节型的，它就可以从我们左胸壁游到右胸壁。那如果关键是它会如果在脑子，它就会形成像肺吸虫就是隧道一样的，就是从一个地方。比如说从我们的左脑，然后它就会通过隧道一样的就是钻透到右脑去，然后 它能钻走是吧， 它能钻走。曼氏裂头蚴也是，我们经常是一个月前的片子是在左上方，可能一个月后的片子就在右上方了，就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个对人体的损伤是相当大的。 对啊，你想我们的脑子要是钻了个洞，有个隧道，那 但是这两种病我们这两年接诊的患者确实还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呀， 越来越多，还不是少。一个是呢，你像曼氏裂头蚴，刚才我说了是蝌蚪、青蛙、蛇这些东西，那么呢，就是现在说那个蝌蚪、去肝火等这些。民间方子还是在就是北京以外的地方吧， 还会有 广为流传的问题。对，第二个肺吸虫呢，实际上就是我们遇到几个病人都是去原生态，特别漂亮的这个山水，野生的那个它的那个石头下面就是那个小螃蟹，然后人家觉得咱们尝尝说好不好吃，它那腿特别鲜美，他们说，但是我遇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小男孩，就吃了三个腿感染的肺吸虫， 哎呦。 所以这种病例现在吧，随着我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但反而呢，它这个感染率会越来越高。如果从自然环境上讲，人家是这么说从生态上讲，真正有肺吸虫的，说明这个生态不是真正有肺吸虫寄生这个小螃蟹这样的一个环境，说明这个生态没有被破坏。所以事物就是两方面，你去了美好的地方，你还要注意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对。所以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很多人愿意去旅游，也愿意追求一些原生态的食物哈，包括有机的，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食物，听起来很健康，但是隐藏风险，对吧？隐藏着这个寄生虫的这个风险。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它会游走哈，它即使不串，它在自己的这个脏器，就是它。自己待着地方，他肯定也是活动的呀，对吧？那对于大夫来说，要想找到他，是不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我们现在一个是病原学，但是确实像就很难，就像你说的，我们真正能不能找到虫体，这个确实很难。包括我们就是看到皮下有结节，想把它切下来，有时候都只能看到它已经残留下来的那个东西，我们就靠血里面可以查抗体来进行检测，而且我们医院开展的这个抗体呢，可能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开展的，那么检测率呢，还是就是跟病人的符合率还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特异性的抗体， 对， 能够区别出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这种寄生虫， 对， 是吧？ 对对。 那目前来说，对付寄生虫要找不着它在哪儿的话，是不是就要把它杀死？对吧？ 是一定的， 一定要一定杀死。那很多人会有一些担心哈。那你说要杀死虫子的时候，会不会给我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我们现在用的药其实主要是两种，一个是比奎酮，一个是长虫清。长虫清还是有一定的肝肾功能损伤的。但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我发现就是如果我们考虑，或者说我们有一定的把握。考虑它是寄生虫病，这个药物是有靶向的，它还是针对这个虫子去作用。那么为什么经常有那个病人来说，你给我开点药，我想先预防杀杀。在没有确诊之前，这个药物是我对我们人体的广泛性损伤。所以它还是要分阶段，一定要把这个病有真相、有针对性的、有考虑的，咱们再吃药。否则的话，药物的副作用还是会出现的。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哎呀，我准备去夏天出去玩哈，我要去山清水秀的地方吃点风味哈，特色。我先吃点这些药，先预防着，这个有风险是吧？ 我不建议， 不建议是吧？ 对，因为我们确实遇到过，就是长虫清有两例就会有肝功能损伤的，然后呢，就是也有长虫清这样的药可以引起颅内的脑膜脑炎的这种药物性脑炎的报道，所以这样如果100个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你赶上就是100%，对你的损伤还是很大的，你只要 注意病从口入，就是注意这些饮食卫生，我想还是可以把寄生虫病减少到最少。 嗯， 因为毕竟一次感染的量如果不大的话，我们机体也是有抵抗力的， 嗯， 我们有胃酸去杀它，我们有肠道的这个作用，还有机体的免疫能力， 嗯， 可以把很弱的这个量的寄生虫把它控制到一定程度。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有一些朋友也是问了一些问题，也想请邹大夫做一些解答。比如说手机尾号是0047的听众朋友在说，我特别喜欢吃麻小，不知道邹大夫知道不知道，就是麻辣小龙虾，据说它经常会携带一些寄生虫，真的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说的刚才的肺吸虫病。 嗯， 然后呢，因为麻小的生活环境它就是这样，就是相对它是要比较腐殖质更丰富一些，它才能长得又肥又大。 嗯， 但是里面存的就是肺吸虫病，肺吸虫就可以造成这种游走性的隧道样的一些改变。 嗯， 然后在治疗之前呢，可能对患者的损伤非常大。我们遇到一个辗转在外面3个月，高烧39度就持续不下来的病人，然后到我们的治疗过程中都出现了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就很重的这个 疾病， 极为重症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所以我还是建议呢，嗯，你如果吃的话，就自己在家做， 自己在家做， 对，一定要把它做全熟嘛，踏实一些。 是这个每年这个鬼街哈，那麻小都是成吨，每天都是成吨的往外卖。所以有很多人好这个口哈， 对对， 但是我觉得真是一定得保护好自己哈。 对 啊，那刚才还有一些朋友也在问，就是日本的这种生鱼片， 嗯， 很多人也爱吃，他们认为说蘸那个芥末能够杀死这种寄生虫，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 就是 对他们实际上是为这事儿，在日本和韩国都有个明确的研究，芥末是杀不死里面的寄生虫的。 嗯， 但是就是因为海鱼，咱就说啊，它一定是标准的料理， 嗯， 标准的用海鱼来做这个生鱼片，像这个 三 文 鱼 啊、金枪鱼啊这些的，只携带一种寄生虫，然后所以它的感染率是很低的， 嗯， 啊，还是不错的， 还行是吧？ 还可以， 嗯， 对，而且你要到正规的馆子，你不要在网上去购买这些东西。 哎，您还关注网上购买这些食材是吧？ 对，很难，其实那个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嗯， 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这个去正规馆子去吃啊， 嗯， 你去看很多的，比如说它的卫生许可证到底怎么样， 对， 通过它的装修，通过它的管理能够看得出来， 对， 是吧？ 对对对， 尽量的去选择一些正规的馆子。 嗯， 那今天我们和邹大夫一块来说的是寄生虫，那是不是就是真是病从口入哈，我们只要做到全熟高温啊， 嗯， 就基本上能够把绝大多数寄生虫能够挡在门外了。 对 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千万千万要记住关爱自己啊，千万尝鲜可以，但是您一定有风险。那说到这个防止寄生虫的这种感染，我们比如说有过这种野外吃这些野味儿哈，或者这种经历的话， 嗯， 然后身体又不舒服的时候， 嗯， 是不是在看病过程当中应该主动跟医生交代这种病史，就是前面的这种既往的这种交流哈， 对对，要有意识的去谈这件事情。 嗯， 但是呢，咱们也说一个小误区啊， 嗯， 就有些病人吃完了就说我要看寄生虫， 啊， 咱们刚才说它是有潜伏期的， 啊， 然后它是有一段时间的，其实这段时间可以给大家一个观察期， 嗯， 不要让自己搞得那么紧张。对，您吃完了您让我查我也查不出来啊，它那个抗体的产生基本上要15到20天以后才可能产生， 嗯， 我们血你才能帮你查到或者有考虑， 嗯， 啊， 所以不用特别着急啊， 对， 着急之后您只能心里压力特别大。好了，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室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邹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寄生虫病。夏天哈，还有很多人选择这种野味可以理解哈，但是我们觉得一定要记住了，病从口入。非常感谢邹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哈。 嗯，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健康就是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 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